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，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。沧海有多广，江湖有多深，出于众人才了解。生命开始经不经历，总要过完一生，交出一片心，不怕被你误解。谁没受过伤，谁没流过泪，恨也要躲在黑暗里，自顾又自怜。我不断失望，不断希望，不自知在笑与你分享。如今站在台上，也难免心慌。如果要飞得高，就该把地平线忘掉。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今天。等了好久，终于把梦实现。前途漫漫，让我闯，幸亏还有你在身旁。盼了好久，终于盼到今天。忍了好久，终于把梦实现。那些不变的风霜，早就无所谓。幸亏还有你在身旁，盼了好久终于。